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， 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我身边呢有很多好朋友热追韩剧，而韩剧里的美食呢也是他们每日所津津乐道的。很多朋友一一叫苦说，哎呀，看着电视剧里面那些美食，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吃得到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就为大家盘点一下，你住在北京看着韩剧同样可以吃到地道的韩剧同款美食，包括部队火锅、海鲜面、参鸡汤，还有啤酒炸鸡以及猪蹄儿，是不是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呢？对于剧迷们来说呢，平时看韩剧肯定都是更多的追求青年男女的唯美与浪漫，而对于一个资深吃货来说，看剧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垂涎三尺了呢？好的，话不多说，今天呀就带领大家盘点一下在剧中的那些韩国美食，在北京什么地儿能够找得到。那如果说到出镜率最高的，当属是炸酱面了。韩式的炸酱面呢，在韩国的剧当中出现的很多，而韩国人自身也是爱吃炸酱面的。那如果要找到一个地道的韩式炸酱面，推荐各位去往宇宙中心五道口，这里有一家店叫做炸酱面真棒。无论你是看《魔女幼熙》还是看《梦幻情侣》，看完之后只有一个感受，那就是来一碗炸酱面。韩国炸酱面呢，比北京炸酱面要甜一些，而这家店更是经济实惠，学生党偏多，是一个解决馋虫的好地方。 它的地点呢就在五道口电影院的院内三号厅旁边的小楼的二楼。记住哦，它的名字就叫炸酱面，真棒，人均消费52元左右。他们家的面呢着实是很大很大的一碗，而且酱料给的足，仔细看有洋葱、肉末还有黄瓜，可能是因为放了洋葱的缘故吧，感觉吃起来就是和北京炸酱面有一些不同哦。电视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推红了啤酒配炸鸡，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 Master Sutak 来一个真正的炸鸡啤酒配。那么这家店的主打呢就是炸鸡，很多吃货奔这儿去也都是为了炸鸡而去的。店里的炸鸡用料足，而且啊分量实在，招牌就是原味炸鸡，还有酱油炸鸡和红薯甜辣酱炸鸡。点了炸鸡，老板还会送你一小盘沙拉呢。炸鸡都是现炸现卖的，一出锅就端上桌，个儿特别的大，性价比颇高。炸鸡的味道和口感也是超赞的，外皮酥酥的，原味炸鸡特别的香，而酱油炸鸡呢，汁儿属于是咸香口的，红甜辣炸鸡口感有些偏甜，感觉是用那种甜辣酱刷上去了。说了这么多，地点呢就在朝阳区的抚安路西路11号和生麒麟新天地的 BF106 咖啡陪你的后面，这里人均消费81元左右。 找到真爱，只可惜。 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节目任务呢，就是我要带领大家在北京寻找那些韩剧里的韩国美食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吃盒饭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，那盒饭有什么好吃的？接下来这家店啊，可是有着怀旧情节的盒饭。下面要去的店叫做喜来西肉，位置呢很好找，店里也很宽敞，地点就在朝阳区湖光中街南湖中园的南门橘子酒店的斜对面。这里主打的呢是回忆盒饭，而且呀内容特别的丰富，摆放也是超精致的，应该算是高颜值的盒饭了。韩剧粉们千万不要错过，这回忆盒饭包括荷包蛋、小鱼、泡菜酱料，还有海苔以及火腿。按照菜单上教的吃法，得把饭盒盖扣起来，然后啊摇一摇再吃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慢慢的欣赏它，拌着吃好了。搅拌匀之后呢，每一口都是足足的馅料。所有的滋味都恰到好处，看着红红的，其实一点都不辣，就是韩式的拌饭味道，确实值得推荐。部队火锅呢，其实是以前韩国在物资缺乏的年代留下来的一种大杂烩的吃法，而现在流传广了，反倒成了流行的美食。下面就带领大家去吃部队火锅。这家叫做流氓村的部队火锅，你别看它名字显得有一点不入流，但是确实它的东西很入流。流氓村的招牌除了部队火锅之外呢，还有炸鸡和自制的米酒。部队火锅里该有的菜和肉这里一应俱全，煮开后咕嘟咕嘟的样子实在是大增食欲。而他们家的米酒呢，每当想起韩剧里他们端着小碗喝米酒的时候，好想也来尝一口啊。这儿的米酒有原味的，也有水果味的，和小伙伴们畅饮的时候，千万注意喝酒勿开车呀。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。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印记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跟随韩剧尝美食，下一站呢，小彤就要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参鸡汤。十全参鸡汤经常出现在韩剧里面，而且号称是大补。在北京呢，也有这么一家店，叫做张师傅参鸡汤。十全参鸡汤，一整只鸡，再添加十多种药材。 用小火高汤慢炖，想着都应该是非常的滋补。张师傅十全参鸡汤是他们家的招牌了，当中包含枸杞、红枣、人参、当归、黄芪等等药材，一进他们家的店铺，你就会闻到一股药膳的味道。参鸡汤选用小柴鸡来做，肚子里面塞入了糯米和人参，汤汁略微带一点甜味儿，肉丝滑而又鲜嫩甜美，伴着糯米的清香，少了药膳的苦涩。小砂锅滚滚的就端上来了，将配料一小杯一小杯的倒入鸡汤当中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吃了。记住哦，要先喝汤，鲜美而又不油腻的汤绝对滋润，而且美容养颜。鸡肉呢，这是已经炖得很嫩滑了，非常的软烂，几乎是脱骨的。最后再吃一些糯米，连主食都不用再点了。张师傅参鸡汤的地点呢，在湖光中街甲六号港旅大厦的一层，人均消费81元左右。看过跑男的朋友们对海鲜面一定不会陌生，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吃海鲜面。我们要去的是东宝城中华料理，那么这家店的位置呢有些偏，但是却丝毫不影响上座率，70%的韩国人基本上都是这里的回头客。很多吃货也都反映，在这儿吃到的面和在韩国吃的面味道是一模一样。他家的菜品非常的不错，基本上炸酱面和海鲜面是每桌必点的。海鲜面分量十足，小份面里也有3-4颗剔好的大虾，鱿鱼和配菜就更不用说了。面的口感非常有韧性，而且面入味儿，想吃海鲜面也一定要来尝一尝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地点呢，在朝阳区广顺北大街36号博泰国际大厦的3层，人均消费69元左右。 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。不满的爱情像我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惊喜中，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始终不能有姓名，你说爱相遇要自在飘是好很动听，给你的爱一直很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探寻一下那些隐藏在北京里的韩剧地道美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推荐的这个应该是很多女生比较喜欢的，因为可以补充十足的天然胶原蛋白，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吧。那就是我们一块儿去吃猪蹄儿。火火猪蹄儿这家店的猪蹄儿呢，是用韩式的方式烤制出来的。猪蹄儿的皮酥而又嫩，肉筋呢非常的 Q 弹，胶原蛋白在这里蕴含十足。而且呢，他们家店里还卖菜包肉。猪蹄儿和生菜包肉基本都是去脂肪高蛋白的饮食，一般呢用蔬菜包着吃更有助于消化，所以特别是女孩子作为夜宵也无需担心长胖的。感觉京城卖韩式风味猪蹄儿的应该没有谁家比他们更正宗了，总结起来就是这几个字儿：非常香，不腻，吃起来吧。他们家的地点呢，在望京南湖东园二区陈景润中学附近，人均消费呢91元左右。探寻韩式美食，哪能少了韩式烤肉？接下来我们去往火炉火吃烤肉。烤肉在韩剧里啊，或者是综艺节目里出现的次数，那是相当的高的。火炉火炭火烤肉，炭火烤出来的保留了肉本身的水分，而且还有炭火独特的香味儿，味道更是正宗。光送小菜儿，感觉就已经是目不暇接了。韩剧里的厚切五花肉在这里也是找得到的，真的很厚实，而且炭火能保持肉的品质。烤熟的肉一定要用菜包着吃，然后啊再蘸上酱料，这样才是地道又正宗的。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绿盒子蒸饺，这家店格调以绿色为基础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绿盒子，感觉很有小清新的气息，布置的也非常的惬意。采取自助点餐的快餐形式，但是东西真的不止快餐的水准，